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各位好，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长江国际音乐节的现场特别节目，广播里带你听现场，也是我们节目的常态形式之一。我的助手文博正好去了现场，先请他介绍一下第一天的现场状况。 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背景音乐里面听到，就是陈鸿宇和他的乐队，他现在正在唱的是他的成名作《理想三旬》。到了晚上的时候，华晨宇还有张碧晨都将悉数的登场。现在现场里面也是聚集了大量他们的乐迷，在期待自己偶像的在晚上时候的表现。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心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 今年的长江音乐节的一大亮点就是现场设立了两个舞台，演出在两个舞台轮流进行，互不干扰。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演出时间，让乐迷在八个小时里可以不间断地观看演出。 爱 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有相现实陪唱，是谁笑着是谁都想， 像冬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喊老师 一转身山河裂开，什么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过心里听锣鼓惊天起夜金甲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我是西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 你的火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 醉茫茫浪到前程悠悠，这股寸寸痛的实心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像沙漠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鬼话就让它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走现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绝不野心家，这谎话算是个天下，巨大的挣扎我睡醒走天下，我是齐天大圣， 大圣大圣大声 大声，我是齐天大圣， 大声 大声 大声 大声， 你的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你的撒尿金箍棒的什么，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哎，您这会儿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的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为你带来的是长江国际音乐节的现场特别节目。这个段落开始，你将听到三组音乐人的专访，代表了华语乐坛的原创新势力。这一节的嘉宾是来自南京的唱作人翁大涵，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 能量音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大涵。 一和南京里说的，就是南京小时候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礼物盒，长大之后它却是一个故事盒。我在南京上了大学，然后在南京结交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现在团队的一些成员，所以南京也是留住了我，也可以说用音乐团队留住了我。不去北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全国各个城市有遍地开花的音乐公司，因为现在互联网是非常发达的，就算不去北京，我们在南京也可以把音乐做好。现在南京的音乐环境也一年比一年好，很多优秀的乐队，很多优秀的独立音乐人，环境是在走好，我们也在慢慢的变强变大。 中山脚下的新街口，一切都是那么匆匆，总有两三个歌手流落在街头，嘴里唱着再回首，却仍是光白了头，感动自己在夜里泪流。紫峰大厦是最高楼，就在鼓楼的地铁口，卖包老太已经八十高寿。每当看到夕阳的时候，他就推车出现在风口，为了你小巷，走过心里的那个姑娘，没有故事的地方，没有他乡。 每年一首公益歌曲，是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我们的收益也是来自于社会的。人家经常说我们这行可能是，真的是用技术吃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而且。可能你做好之后，你的收入回报要比其他行业来得更大一点。所以公益歌曲，我觉得是每个音乐人应该做的事情。像我们非常喜欢的过去的乐队 Beyond 的，然后一些像李宗盛啊这些人，许巍也是，就是他们每一首歌，他们想表达的是非常不光是爱情，还有很正的东西。我们得有正确的社会导向。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比我们小，甚至很小。那我们这帮人，我们得影响到他。这是一种传承吧，我们也是被上一代人影响的，那么这种正确的价值观得需要引导下去。 他在地上画了母亲的样子，悄悄地睡在画里，短线的风筝在手里，再也飞不去，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时光像河流，没有枪响，没有慌张，安静的流淌。追风筝的少年，为了一丝赞扬，在满城飞扬的沙漠里放肆疯狂。他在梦里遮着纸飞机，星星是灯光， 有哭泣，没有害怕，没有背井离乡。女人可以依偎，男人怀里歌唱，孩子可以吻着妈妈喂喂。故乡 要推荐作品的话，那还是我目前为止线上比较就是好频率比较高的，就是白莲。这首歌它也不是那种情爱的歌曲，也是一种反正跟其他歌曲它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珍惜当下的一种歌曲，所以我推荐这首，也是我们压轴的一首歌。 他们说你去了远方，从此不会一再回家，你闭上了眼睛，不会再对于我说话。那里的世界只剩暗香，不会再有人打扰它，结局不会再像是一场谋谋杀。一把大火烧光了岁月，冉冉黑烟带不走怀念，最后的一张相片没有那么鲜艳。沉睡的灵魂回到天边，告别爱恨情仇的流年，在没有尘埃的世界化作一朵白莲。 一把大火烧光了岁月，冉冉黑烟带不走怀念，最后的一张相片只剩下了 预备起。 天够重会闪烁，关了一扇门不必上锁，那阳光会洒落。一个人 寂寞寂寞， 两个人 牵手牵手， 甜蜜了 相守相守， 即使落空 又自由。 一个人 够不够， 两个人 左右左右， 互不冷 够够吃透。 好久好久把你的心给我，一起走到最后，是否勇于接受一生中 清醒了很久，还有很多以后，还要很多荒谬，下一步错下一步队友，我们选择机会还很多，还有很多是否还有。 把你的心给我，一起走到最后，是否勇于接受一生就你和我，爱情没有对错，我们勇敢追求，会闪烁，爱是一扇门不必上锁，那阳光会洒落、嗯、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4月29号到6月9号，具有暗黑系风格的荒诞肢体戏剧《黑鹅湖》在麒麟祠剧场上演，这是导演苏丹2018年五部公演新作品之一，也是磁场艺术节戏剧板块第二部上演的作品。《黑鹅湖》讲述了守夜人与三个灵魂之间的故事。导演苏丹出身艺术世家，作品带有极强的反叛精神和想象力。作为装置戏剧的开创者，他曾在2014年上海国际艺术节中成功将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电影《爱的捆绑恩度》搬上戏剧舞台。再来关注5月17号到18号，爱尔兰 T 台舞剧《命运之舞》将于世纪剧院上演。《命运之舞》讲述的是年轻恋人埃万却热烈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爱尔兰经典音乐和舞蹈，首演在1994年，将爱尔兰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最后来看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法国乐坛教父级大师杰哈·皮斯葛维克耗费2年心血作词作曲，被欧洲传媒盛赞为21世纪最伟大的流行音乐剧。迄今为止，这部剧的观众人数已经超过650万，成为一部少见的能够风靡到非法语世界的法国音乐剧。今天《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华丽上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到紫竹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正好带你回顾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在江苏镇江事业周举办的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还是由文博介绍一下第二天的现场状况。 信乐团刚刚结束他们的演出，他们也是在现场带来了乐队这些年最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死了都要爱》《离歌》《海阔天空》，还翻唱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也是引发了现场乐迷一阵一阵的大合唱。 今年长江音乐节的主题是春风十里，我依然在江南等你。接下来的访谈嘉宾是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的音乐节一定少不了他们的。 那音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 我在二环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爆款不敢当，然后跟其他的音乐人相比，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如果说不同的话，因为我们还是这个有自己的工作，并且自己工作呢相对于比较繁忙，所以没有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能够去练习在音乐上的很多这个提高的技能和技术，所以我们提高相对在技术上的提高相对比较慢，是跟那个专业的音乐老师音乐人是不太能比较的，因为所以在技术上我们确实还需要再提高。但是可能我们在精力投入上精力分配上是相对比较这个擅长，在时间管理上我们尽量规避掉这个无效的时间，所以时间管理我们经常会在提前做很多的计划，然后尽量的这个完全精密的执行它。这是在大家整个陆先生团队的努力之下呢，这个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吧。 风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城，是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华年这首歌是我们最新发布的一首单曲，也是我们今年2018年陆先生全国巡演的主题。华年的意思呢，其实主要是有光泽，就是绽放的日子。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刻发布，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因为我们在回顾过去的两年，已经跟很多的朋友从陌生到熟悉度过了很多在很美妙的时刻，然后我们希望这种时刻在未来我们会遇到更多的善良的热情的这个并且有趣的这个朋友们，我们希望跟他们度过每一个相见时候的那些难忘的时刻。我们觉得当下就是华年，只要你在当下努力坚定认真，那么此时此刻就是咱们所有人的华年。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弄，一群百战放纵向往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 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彻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穿过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真切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没有过年轻。阳光穿过你的墨镜，就被破碎的声音，时光不够回忆，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个段落的专访嘉宾是来自成都的马赛克乐队。先来回顾一下他们在长江国际音乐节上的现场表现。 我们是马赛克，你就是最火的明星。马赛克这个名字呢，是我们翻字典的时候随机看到的一个词，非常的偶然。然而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的喜欢，就一致决定了用这马赛克来当成我们的队名。当然也非常荣幸，后来很多的朋友和歌迷告诉我们，马赛克是五彩斑斓的，是有很多想象的空间的，是漂亮的，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对我们的形容。我觉得马赛克的音乐就像是写出去的一封信一样，不知道要会寄给谁，也许收到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我觉得马赛克的音乐就是这样。 音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赛克的主唱夏颖。马赛克创作了很多写给女孩的歌，这可能已经变成了马赛克的一种创作的喜欢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我们这样创作完全也是很自然的状态产生的，并不是我们就给自己的任务必须要给女孩写歌，那是当笔在手上的时候就自然写了给女孩的歌。这个创作的初衷其实就是当感觉到来的时候总想到的是女孩，没有办法。五一比较轻松，我们要参加两场音乐节，我们自己怎么样倒是不重要，因为都习惯了，但是我特别希望就是歌迷能够有更好的音乐节的体验。推荐一首歌，就是所有人都在玩手机，也许能带给你思考，也许能够带给你一些其他的感觉，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多了，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我们明天再见了。